资治通鉴卷第201，唐纪时期，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中之上。龙朔二年八月壬寅，以许敬宗为太子少师，统东西台三品，指西台事。九月戊寅，出令八品九品议毕。冬十月丁酉，上姓骊山温汤，太子监国，丁未还宫。庚戌，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。癸丑，诏以四年正月有事于泰山，仍以来年二月幸东都。左相徐与师之子奉辇执掌自然，游猎犯人田，田主怒，自然以鸣笛射之。与师仗自然一百而不以闻，田主以司宪送之。司宪大夫杨德义不为治。西台舍人袁公瑜遣人议姓名，上封事告之。上曰：与师为宰相，亲临百姓，逆而不言，岂非作威作福？与师谢曰：臣备位疏轴，以直道事陛下，不能吸允众心，故为人所攻讦。至于作威服者，或手握强兵，或身居重镇，臣以文吏奉事圣明，为之闭门自守，何敢作威服？上怒曰：汝恨无兵也？许敬宗曰：人臣如此，罪不容诛。遂令引出，诏特免官。癸酉，立皇子胥伦为殷王。十二月戊申，诏以方讨高丽百计，河北之民劳于征役，其封泰山，姓东都，并亭。豫海道总管苏海正受诏讨秋辞，敕兴西王季往爵二可汗发兵与之拒。至兴西王之境，季往爵素与兴西王有怨，密谓海政曰：弥设谋反，请诛之。使海政兵才数千，即军力谋曰：弥设若反，我辈无教类，不如先试诛之。乃矫称敕，领大总管击帛数万段，赐可汗及诸酋长。兴西王率其徒受赐，海政悉收斩之。其属尼师拔色干两部亡走。海政与季往爵追讨，平之。军还，至疏勒南，攻越部复引吐蕃之众来，欲与唐兵战。海政以师老不敢战，以军资戮吐蕃，约和而还。由是诸部落皆以兴西王为冤，各有离心。既往爵寻族，实性无主。有阿史那都之及李遮福收其余众，赋于吐蕃。是岁，西突厥寇停州，赐使来济将兵拒之，谓其众曰：吾久当死，幸蒙存全以至今日，当以身报国。遂不是甲胄，负敌而死。 三年春正月，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讨铁勒叛者于种，西平之。已有以李义府为右相，仍之选事。二月，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，更名瀚海都护。徙故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，更名云中都护，以气为境。气北州府皆立瀚海，气南立云中。三月，徐禹师再贬黔州刺史，杨德义以阿党留亭州。禹师子文思自然，并免官。又向河间郡公李义府点选，是中宫之事，专以卖官为事。全宗无赐，愿读营录，上颇闻之，从容谓义府曰：“卿子及婿颇不谨，多为非法，我尚未卿掩覆，卿宜戒之。”义府勃然变色，颈夹巨杖曰：“谁告陛下？”上曰：“但我言如是，何必就我所其所从得也？”义府殊不引咎，缓步而去。上由是不悦。忘气者杜元济为义府所居地有玉器，以积钱20万民以压之。义府信之，聚敛游集。义府居母丧，朔望几哭嫁，则微服与元济出城东，登古冢，厚望气色。或告义府窥参灾省，因有意图。又遣其子右司一郎金召长孙无忌之孙言，授其钱700民，除言司金谏。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影告之。下四月乙丑，下义府狱。遣司行太常伯刘祥道与御史祥行共居之，仍命司空李基监焉。事皆有时，戊子，召义府除名，留西州；金除名，留镇州；朱子及婿并除名，留亭州。朝野莫不称庆。或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路部，绑之通衢。义府多取人奴婢，即败，各散归其家。故其路部云：“混奴婢而乱放，各十家而进入。”以为至基林大都督府于新罗国，以金法敏为之。丙午，蓬莱宫含元殿城，上使仪仗居之，更命故宫曰西内。戊申，使御紫宸殿听政。五月壬午，柳州蛮酋吴军劫反，遣冀州长史刘伯英又五位将军冯世惠发岭南兵讨之。吐蕃与突厥浑互相攻，各遣使上表论屈直，更来求援，上皆不许。突厥浑之臣素和贵有罪，逃奔吐蕃，据言突厥浑虚实。吐蕃发兵击突厥浑，大破之。突厥浑可汗何波 与弘化公主率数千丈弃国走依凉州，请徙居内地，上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右五位将军独孤青云、辛文龄等分屯凉善二州，以备吐蕃。六月戊申，又以左五位大将军苏定方为安吉大使，节度诸军，为突遇浑之援。吐蕃陆东赞屯青海，遣使者论众从入县，表陈突遇浑之罪，且请和亲，尚不许。前左卫郎将刘文祥始于吐蕃，将喜书则让之。秋八月戊申，上以海东累岁用兵，百姓困于征调，士卒战逆死者甚众，找罢36州所造船，遣司员太常伯、窦德玄等分役食道，问人疾苦，处置官吏。德玄亦指曾孙也。九月戊午，雄津道行军总管又威卫将军孙仁师等破百计余众及倭兵于白江，拔其周流城。初，刘仁愿、刘仁轨即刻针县城，召孙仁师将兵福海助之。百济王峰难引倭人以拒唐兵，仁师与仁愿、仁轨合兵，势大振。诸将以嘉林城水陆之冲，欲先攻之。仁轨曰：嘉林险固，急攻则伤士卒，缓之则旷日持久。周流城、鲁之巢穴群凶所惧，除恶务本，宜先攻之。若克周流，诸城自下。于是仁师、仁愿与新罗王法敏将陆军已尽，仁轨与别将杜爽、扶余龙将水军及粮船自雄津入白江，以会陆军，同驱周流城，与倭兵于白江口，四战皆捷，焚其舟400艘，烟炎灼天，海水皆赤。百济王峰脱身奔高黎，王子忠胜、忠志等率众降，百济进平，为别帅迟寿信据仁存城不下。初，百济西部人黑齿长枝，长七尺余，骁勇有谋略，视百济为达帅兼郡将，由中国刺史也。苏定方克百济，常之率所部随众降，定方执其王及太子，纵兵劫掠，壮者多死。常之惧，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，收集王散，保仁存山，劫诈以自固。旬月间归附者30000余人，定方遣兵攻之，常之拒战，唐兵不利，常之复取200余城，定方不能克而还。常之与别部将沙托、相如各据险以应福信，百济既败，皆率其众降。刘仁轨使常之、相如自降其众， 取仁存城，仍以粮帐助之。孙仁师曰：“此属兽心，何可信也？”仁轨曰：“吾观二人皆忠勇有谋，敦信重义，但相者所托，未得其人。今正是其感激立孝之时，不用疑也。”遂挤其粮帐，分兵随之，攻拔仁存城。石寿信弃妻子，奔高黎，召刘仁轨将兵镇百济，召孙仁师、刘仁愿还。百济兵火之余，壁屋凋残，僵尸满野。仁轨使命一骸骨及户口、李村据、属官长、通道途、立桥梁、补堤堰、覆碑堂、刻耕桑、赈贫乏、养孤老、立堂社稷、颁征朔及庙会。百济大悦，何敬各安其业。然后修屯田，除糗粮，训士卒，以图高黎。刘仁愿至京师，上问之曰：“卿在海东，前后奏事皆合机宜，富有文理，卿本五人，何能如是？”仁愿曰：“此皆刘仁轨所为，非臣所及也。”上月，加仁轨六阶，正除代方州刺史，为驻地长安，后赐其妻子，遣使赍玺书，烙免之。上官仪曰：“仁轨遭触削而能尽忠，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，皆可谓君子矣。”冬十月辛巳朔，召太子，每五日于光顺门内是诸司奏事，其事之小者，皆为太子决之。十二月庚子，召改来年元。人吟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，将兵及攻越以救于田。是岁，大石及波斯弗林破之，南侵婆罗门，吞灭诸胡，生兵四十余万。麟德元年春正月甲子，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，以殷王胥伦为单于大都护。初，李靖破突厥，遣三百丈于云中城，阿史德氏为之长，至是部落渐众。阿史德氏亦阙，请如胡法李亲王为可汗以统之。上召见谓曰：“今之可汗，古之单于也，故更为单于都护府，而使殷王遥领之。”二月戊子，上行幸万年宫。夏四月壬子，魏州刺史道孝王元庆薨。丙午，魏州刺史荀公孝协作赃赐死。司宗卿陇西王伯益奏孝协父叔良死亡事，孝协无兄弟，恐绝嗣。上曰：“化一之法，不以亲疏易治，苟害百姓，虽皇太子亦所不赦。孝协有一子，何忧伐嗣乎？”孝协竟自尽于地。五月戊申朔， 遂州刺史许道王孝薨。乙卯，于昆明之弄洞川至饶州都督府。秋七月丁未朔，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代宗。八月丙子，车驾还京师，幸旧宅留七日。壬午，还蓬莱宫。丁亥，以司列太常伯刘祥道兼右相，大司县窦德玄为司员太常伯兼教左相。冬十月庚辰，检校雄津都督刘仁轨上言：臣服毒所存戎兵，疲累者多，勇健者少，衣服贫弊，为思西归，无心展校。臣问矣，往在海西，见百姓人人应募，征欲从军，或请自办衣粮，谓之一征，何谓今日士卒如此？闲言，今日官府与囊时不同，人心亦疏。囊时东西争议，身没王室，并蒙敕使调剂，追赠官爵，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。凡渡辽海者，皆赐勋一转。自显庆五年以来，征人屡经渡海，官不记录，其死者亦无人随和。州县每发百姓为兵，其壮而富者，行前参岁，皆亡逆得免；贫者身虽老弱，被发即行，情者破百计及平壤苦战，当时将帅号令许以勋赏，无所不至。即达西岸，唯闻枷锁推进，夺次破勋，州县追呼，无以自存，公司困闭，不可惜言。已是昨发海西之日，已有逃亡自残者，非独至海外而然也。又本因征役勋级以为荣宠，而毕年出征，皆使勋官晚饮，劳苦与白丁无殊，百姓不愿从军，率皆由此。臣又问，囊日士卒刘镇五年尚得知计，今尔等始经一年，何谓如此耽误？闲言，出发家日为令备一年资装，今已二年未有还期。臣检校军事所留衣，今冬仅可充事，来秋以往全无准拟。陛下留兵海外，欲铁灭高丽，百济高丽旧乡党员，倭人虽远，亦共为影响，若无镇兵，还成一国。今祭资戍守，又至屯田，所借士卒同心同德，而众有此意，何望成功？自非有所更张，后加慰劳，明赏重罚，以启士心。若只如今日以前处置，恐失重疲劳，立效无日，逆耳之事，或无人为陛下进言，故臣披露肝胆，昧死奏臣。上深纳其言，遣右威卫将军刘仁愿将兵渡海，以待旧镇之兵，仍斥人鬼俱还。人鬼谓仁愿曰：国家悬军海外，欲以经略高丽，其事非易，今收获未必， 而军吏与士卒一时带去，军将又归，夷人心服，众心未安，必将生变，不如且留旧兵，见令收获，半聚资粮，节己遣还。军将且留镇府，未可还也。人怨曰：吾前还海西，大遭缠棒，云吾多留兵众，谋据海东，机不免祸。今日为之准斥，岂敢善有所为？人鬼曰：人臣苟利于国，知无不为，岂恤其私？乃上表陈便宜，自请留镇海东，上从之，仍以扶余龙为雄津都尉，使召集其余众。初，武后能屈身忍辱，奉顺上意，故上排群邑而立之。及得志，专作威服，上欲有所为，动为后所制，上不生其愤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晋中，常为压胜之术，患者王福胜发之，上大怒，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，仪因言皇后专自海内所不语，请废之。上意亦以为然，即命以草诏，左右奔告于后，后遂意上自诉。诏草犹在上所，上羞缩不忍，复待之如初，有恐后怨怒，因待之曰：我初无此心，皆上官仪教我。仪先为陈王咨议，与王福胜俱是故太子中，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福胜与中谋大逆。十二月丙戌，仪下狱，与其子廷之、王福胜皆死，即没其家。戊子，赐中死于刘所。又向刘祥道作与仪善，罢政事，为司礼太常伯。左肃姬、正亲太等朝事，流贬者甚众，皆作与仪交通故也。自是上每事事，则后垂帘于后，政无大小，皆欲闻之。天下大权，悉归中宫。处置杀生，绝于其口，天子拱手而已，中外谓之二圣。太子又中户检校西台侍郎岳彦伟，西台侍郎孙楚曰并同东西台三品。二年春正月丁卯，吐蕃遣使入县，请父与突遇浑和亲，仍求赤水地畜牧，赏不许。二月壬午，车驾发京师，丁酉至合璧宫，赏欲及隋炀帝，谓侍臣曰：炀帝拒谏而亡，朕常以为戒，虚心求谏，而竟无谏者何也？李基对曰：陛下所为尽善，群臣无德而谏。三月甲寅，以兼司荣太常伯江克同东西台三品，克保仪之子也。辛未，东都乾元殿城。闰月壬申朔，车驾至东都， 疏勒公越引吐蕃侵于田，敕西州都督崔之变、左武卫将军曹季舒将兵救之。夏四月戊辰，左侍疾陆敦信简教右相西台侍郎孙楚曰：“太子又中户简教西台侍郎岳彦伟并罢政事。”密阁郎中李淳风以妇人君误人力推步进书，乃增损刘桌黄吉利，更传林德利。五月辛卯，行之。秋七月己丑，兖州都督邓康王袁玉薨，上命雄津都尉扶余龙与新罗王法敏逝去旧院。八月壬子，同盟于雄津城。刘仁轨以新罗、百济、丹罗、倭国使者福海西还，会辞泰山。高黎亦遣太子扶南来誓辞。冬十月癸丑，皇后表称封禅就仪，祭皇帝旗，太后招佩，而令恭卿行事，礼有未安。至日，妾请率内外命妇殿献。诏：善赦首以皇后为亚献，越国太妃燕氏为中献。壬戌，诏封善坛所设上帝后土位，先用镐接、逃跑等，并以改用阴入雷绝，其诸交祀亦已准此。又诏自今郊庙享宴，文武用功成庆善之月，武武用神功破阵之月。丙寅，上发东都，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，列营至暮，弥亘原野。东自高黎，西至波斯鸟长诸国朝会者，各率其属护从，穷庐翠木，牛羊驼马，田野道路。时必岁丰忍，米斗至五钱，麦豆不列于市。十一月戊子，上至濮阳，窦德玄既从，上问濮阳谓之地丘，何也？德玄不能对。许敬宗自后跃马而前曰：“喜专须居此，故谓之地丘。”上称善。敬宗退，谓人曰：“大臣不可以无学，吾见德玄不能对，心实修之。”德玄闻之曰：“人各有能有不能，吾不抢对以所不知，此吾所能也。”李基曰：“敬宗多闻，信美矣，德玄之言亦善也。”寿张人张公之九世同居，其隋唐皆经表其门，上过寿张，姓其宅，问所以能共居之故，公亦书忍字百余以尽，上善之，赐以坚帛。十二月丙午，车驾至齐州，留十日。丙辰，发凌延顿至泰山下，有司于山南为圆坛，山上为登峰坛，设守山上为将善方坛。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， 上巳昊天上帝于泰山南，己巳登泰山，封玉牒。上帝册藏以玉桂，佩帝册藏以金桂，解缠以金绳，封以金泥，印以玉玺，藏以石杆。庚午，降膳于射手，祭皇帝旗。上出献璧，执事者皆趋下，患者执为皇后升坛亚献，为意皆以锦绣为之。浊酒食祖豆登歌，皆用宫人。人参上御朝觐坛，受朝贺，赦天下，改元。文武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，四品以下加一阶。先是皆无范家，皆以劳考序，进至五品三品，仍奏取进制，至是时有范阶。毕及末年，福妃者满朝矣。时大赦，为长留人不听还。李义府忧愤发病卒，自义府流窜，朝士日忧其复入，即闻其卒，众心乃安。丙戌，车驾发泰山，辛卯至曲阜，赠孔子太师，以少劳致祭。癸未，至亳州谒老君庙，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。丁丑，至东都，留六日。甲申，幸合璧宫。夏四月甲辰，至京师谒太庙。庚戌，左侍及兼检校右相陆敦信以老疾辞职，拜大司成，兼左侍疾，罢政事。五月庚寅，著前锋全宝钱一当时，四积年尽废旧钱。高黎全葛苏文族，长子南生代为莫离之，出之国政，出巡诸城，使其弟南建南产支流后世。或谓二弟曰：“南生误二弟之逼，意欲除之，不如先为计。”二弟初谓之信。又有告南生者曰：“二弟恐兄还夺其权，欲拒兄不纳。”南生前前所亲往平壤四之，二弟收眼得之，乃以亡命召南生。南生惧不敢归。南建自为莫离之，发兵讨之。南生走保别城，使其子献城意却求救。六月壬寅，以右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，将兵救之。以献城为右五卫将军，使为向导。又以右金吾卫将军庞同善、瀛州都督高侃为行军总管，同讨高黎。秋七月乙丑朔，徙殷王胥伦为豫王，以大司宪兼检校太子左中户刘仁轨为右相。初，仁轨为己侍中，按弼政议事，李义府怨之，初为青州刺史。会讨百济，仁轨当浮海运粮，使未可行。 义府都之，遭风失船，丁夫溺死甚重，命监察御史袁义士往居之。义府谓义士曰：“君能办事，不由无官。”义士至，谓人鬼曰：“君与朝廷何人为仇，以早自为计？”人鬼曰：“人鬼当官不职，国有常刑，公以法避之，无所逃命。若是具自隐诀以快仇人，切所未甘。”乃具狱以闻。义士将行，仍自撤其所。狱上，义府言于上曰：“不斩人鬼，无以谢百姓。”舍人原直心曰：“海风暴起，非人力所及。”上乃命除名，以白衣从军自效。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，仁愿不忍杀，即为大司县，义士惧不自安。人鬼立商告之曰：“人鬼若念仇昔之事，有如此伤。”人鬼既知正事，义士寻迁詹事成，时论纷然。人鬼闻之，俱见为司员大夫。监察御史杜义简谓人曰：“司所谓矫枉过正矣。”八月辛丑，司员太常伯兼检校左相窦德玄薨。初，武士获取相李氏，生男元庆、元爽，又娶杨氏，生三女，长氏越王府法曹、贺兰月石，次皇后，次是郭孝慎。世祸族元庆、元爽及世祸兄子为良怀孕，皆不礼于杨氏，杨氏深嫌之。月石孝慎及孝慎妻并早卒，月十七生敏之及一女儿寡。后继立，杨氏号荣国夫人，月十七号韩国夫人。为良自始州长史超迁司卫少卿，怀孕自瀛州长史迁淄州刺史。元庆自右卫郎将为宗正少卿，元爽自安州护曹累迁少府少监。荣国夫人常置酒为为良等曰：“颇忆仇昔之事乎？今日之荣贵复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为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，揣分量才，不求贵达，岂意以皇后之故屈贺朝恩，夙夜忧惧，不为荣也。”荣国不悦，皇后乃上书请出为良等为远州刺史，外事千亿，实务之也。于是以为良检校始州刺史，元庆为龙州刺史，元爽为濠州刺史。元庆至州以幽卒，元爽作事留镇州而死。韩国夫人及其女以后顾出入晋中，皆得幸于上。韩国寻族，其女赐号魏国夫人，上欲以魏国为内职，心难后未决，后误之。会为良怀孕 与诸州刺史以泰山朝觐，从至京师，韦良等献食。后密制毒海中，使魏国食之，暴卒，因归罪于韦良怀孕，丁未诛之，改其姓为傅氏。怀孕兄怀亮早卒，其妻善氏犹不礼于荣国，作韦良等没入掖庭。荣国令后以他氏庶及鞭之，肉尽陷骨而死。九月，庞同善大破高黎兵，全南生率众与同善合，诏以南生为特进、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，封玄图郡公。戊子，金子光禄大夫致仕广平宣公刘祥道薨，子齐贤嗣。齐贤为人方正，赏甚重之，为晋州司马。将军史兴宗常从上列院中，因言晋州产佳药，刘齐贤今为司马，请使补之。上曰：“刘齐贤其补药者也，卿何以此待之？”冬十二月己酉，以李基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以司列少长伯安陆好处郡复之，以击高黎。庞同善弃弊合力，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如故。其水陆诸军总管并运粮使窦义基、独孤青云、郭代峰等并受机处分。河北诸州租赋，西益辽东及军用。代峰，孝克之子也。即欲与其婿京兆杜怀公协行，以求勋孝。怀公辞以贫，即善之，复辞以无驽马，又善之。怀公辞穷，乃亡匿祁阳山中，谓人曰：“公欲以我立法耳。”姬闻之，流涕曰：“杜郎书放，此或有之。”乃止。二年春正月，上耕吉田，有司进累祀，加以雕饰。上曰：“累祀农夫所植，岂宜如此之力？”命易之，继而耕之，久推乃止。自行前锋全保前，古伯永贵商贾不行，鬼位诏罢之。二月丁酉，福陵悼王殷薨。辛丑，复以万年宫为九成宫。升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，三月戊寅，西罢之。上屡责侍臣不尽贤，众莫敢对。司列少长伯李安基对曰：“天下未尝无贤，亦非群臣敢避贤也。必来公卿有所见引，为谗者以指为朋党。焉智者未获身，而在位者先获罪，是以各物渡口耳。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，其谁不愿举所知？此在陛下，非在群臣也。”上深以为然。 安基，百药之子也。夏四月乙卯，西台侍郎杨洪武、戴志德、正进大夫兼东台侍郎李安基、东台舍人昌乐张文冠、司列邵长伯兼正进大夫河北赵仁本并同东西台三品。洪武素之弟子，至德昼之兄子也。时造蓬莱、上阳、合璧等宫，贫征伐四夷，旧马万匹，仓库渐虚。张文冠谏曰：“虽建不远，远勿使百姓生怨。”上纳其言，减旧马数千匹。秋八月己丑朔，日有食之。辛亥，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李安基出为荆州长史。九月庚申，上以九级命太子弘监国。辛未，李基拔高黎之新城，使弃璧合力守之。基出度辽，谓诸将曰：“新城高黎西边要害，不先得之，余城未易取也。”遂攻之。成人师夫求等赴城主开门降，基引兵进击，一十六城皆下之。庞同善、高侃尚在新城，全南舰遣兵袭其营，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。侃进至金山，与高黎战不利，高黎乘胜逐北，仁贵引兵横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五万余级，拔南苏、穆底、苍岩三城，与全南生军合。郭代峰以水军自别道区平壤，积遣别将冯师本载粮帐以资之，师本船破，失期。代峰军中饥窘，欲作书与基，恐为虏所得，知其虚实，乃作离合诗以与基。基怒曰：“军事方急，何以诗为？必斩之。”行军管计通事舍人袁万顷未释其意，基乃更遣粮帐赴之。万顷作袭高黎文曰：“不知守鸭绿之险。”全南舰报曰：“仅闻命矣。”即移兵据鸭绿津，唐兵不得渡。上闻之，留万顷于岭南。好处郡在高黎城下，未及城列，高黎掩至，军中大骇。处郡据胡床，方识干备，浅浅精锐击败之，将士服其胆略。冬十二月甲午，诏：“自今似昊天上帝、武帝、黄帝齐、神州帝齐，并以高祖、太宗配，仍何似昊天上帝、武帝于明堂。”是岁，海南辽现琼州。总章元年春正月壬子，以右相刘仁轨为辽东道副大总管。二月壬午，李基等拔高黎扶余城，薛仁贵即破高黎于金山，乘胜将三千人将攻扶余城， 诸将以其兵少止之。仁贵曰：“兵不在多，故用之何如耳？”遂为前锋已尽，与高黎战，大破之，杀获万余人，遂拔扶余城。扶余川中四十余城，皆望风请服。侍御史洛阳贾延忠奉使自辽东还，赏问以军事。延忠对曰：“高黎必平。”上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隋炀帝东征而不克者，人心离怨故也。先帝东征而不克者，高黎未有信也。今高藏微弱，权臣善命，葛苏文死，南建兄弟内相攻夺，南生倾心内附，为我向导，彼之情为米不知之。以陛下名盛，国家富强，将士尽力，以成高黎之乱，其势必克，不似再举矣。且高黎连年积谨，妖异屡降，人心危害，其王可翘足待也。”上又问：“辽东诸将孰贤？”对曰：“薛仁贵勇冠三军，庞统善虽不善斗，而持军严整，高侃勤俭自处，中国有谋，气必合力，臣意能断，虽颇计前，而有统御之才。然夙夜小心，忘身忧国，皆莫及李基也。”上深然其言。全南舰复遣兵五万人，久伏于城，与李基等遇于薛贺水，合战大破之，斩获三万余人，进攻大行城，拔之。朝廷亦明堂制度略定，三月庚寅，赦天下，改元。戊寅，上幸九成宫。下四月丙辰，彗星现于午车，上必正殿，剪长扇，撤月。许敬宗等奏请复长，曰：“会县东北，高黎将灭之兆也。”上曰：“朕之不得，折陷于天，岂可归咎小夷？且高黎百姓以朕之百姓也，不许。”戊辰，彗星灭。辛巳，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杨洪武薨。八月辛酉，卑劣道行军总管，又威卫将军刘仁愿坐征高黎斗刘，留瑶州。癸酉，车驾还京师。九月癸巳，李基拔平壤，即即刻大行城，诸军出他道者皆与机会，进至鸭绿栅。高黎发兵拒战，基等奋击，大破之，追奔二百余里，拔汝仪城，诸城遁逃及降者相继。弃必合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，基军继之，为平壤越余。高黎王藏遣全南产率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帆一击降，即以礼接之。全南舰由闭门据守，频遣兵出战，皆败。 南谏以军事委僧信诚，信诚密遣人议机，请为内应。后五日，信诚开门，即纵兵登城鼓噪，焚城四月。南谏自刺不死，遂擒之。高黎西平。冬十月戊午，以乌涂国婆罗门卢迦益多为怀化大将军。益多自言能和不死药，上将耳之。东台侍郎郝处俊谏曰：“修短有命，非药可言。贞观之末，先帝服纳鲁尔娑婆媚药，竟无效。大奸之计，名医不知所为，一者归罪娑婆媚，将加显露，恐取笑容敌而止。前见不远，愿陛下深察。”上乃止。礼基将至，上命先以高藏等献于昭陵，聚军容，奏凯歌，入京师，献于太庙。十二月丁巳，上受服于含元殿，以高藏正妃己出，设以为司平太常伯，员外同正，以全南产为司宰少卿，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，全南生为右卫大将军。礼基以下，封赏有赐。全南见留黔中，扶余封留岭南，分高黎五部，176城，69万余户，为九都护府，42州，百县，至安东都护府与平壤以统之，擢其酋帅有功者为都督、刺史、县令，与华人参礼。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，总兵20000人以镇抚之。丁卯，上祀南郊，告平高黎，以礼基为亚县。己巳，谒太庙。渭南尉刘延佑、若冠登进士第，正式为基县罪。礼基谓之曰：“足下春秋福耳，聚善大名，以稍自贬义，无为独出人右也。”时有赤征辽军士逃亡，县内不守及守而更逃者，身斩，妻子即没。太子上表以为：“如此之比，其数至多，或遇病不及队伍，不惧而逃，或因巧采为贼所掠，或渡海漂没，或深入贼庭为所杀伤，军法严重，同队恐病获罪，即举以为逃，军旅之中不暇堪当，直具队司通状，官仪所属，妻子莫关，情实可哀。”书曰：“与其杀不孤，宁失不惊，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莫，从之。”贾诩。司荣太常伯江克兼检校左相，司平太常伯严立本守右相。是岁，京师及山东、江淮汉基。二年春二月辛酉，以张文冠为东台侍郎，以右素基检校太子中护、侨人李敬玄 为西台侍郎，并同东西台三品。先是同三品不入衔，致仕始入衔。癸亥，以雍州长史卢承庆为司行太常伯。长庆常考内外官，有一官都运遭风失靡，长庆考之曰：“兼运损粮，考中下。”其人容色自若，无言而退。长庆重其雅量，改注曰：“非力所及，考中中。”既无喜容，亦无愧辞，又改曰：“宠辱不惊，考中上。”三月丙戌，东台侍郎郝处俊同东西台三品。丁亥，诏定明堂制度，其积八姑，其与上元，复以青阳玉叶，其门墙阶级，窗棂梅柱，盎结鸡拱，皆法天地阴阳律历之术。诏下之后，众议犹未决，又会积谨，竟不果立。下四月已有朔，上幸九成功。高黎之民多黎叛者，敕徙高黎户38200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，留其贫弱者实守安东。六月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秋八月丁未朔，诏以十月幸凉州。时陇右虚号，义者多以为位移游幸，上闻之。辛亥，欲延福殿，诏五品以上谓曰：“自古帝王莫不巡狩，故朕欲巡视远俗，若果为不可，何不面臣而退有后言，何也？自宰相以下莫敢对。”祥行大夫来公敏读进曰：“巡狩虽帝王常事，然高黎新平余寇尚多，西边经略亦未息兵，陇右户口凋敝，栾舆所置工艺百端，成为未易，外间时有窃意，但明智以行，故群臣不敢沉论耳。上善其言，谓之罢西巡。”未几，擢公敏为黄门侍郎。甲戌，改汉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。九月丁丑朔，诏袭突遇浑部落就凉州南山，义者恐吐蕃侵暴，使不能自存，欲先发兵击吐蕃。又向阎立本以为去岁积欠，未可兴师，亦久不决，竟不果喜。庚寅，大丰、海邑、飘永嘉安固6000余家。冬十月丁巳，车驾还京师。十一月丁亥，徙豫王续伦为继王，更名伦。司空太子太师应真武公李基寝疾，上西召其子弟在外者，使归侍疾。上及太子所赐药，基则耳之，子弟谓之迎医，皆不听进，曰：“吾本山东田夫， 遭执圣明，至位三公，年将八十，岂非命也？修短有期，岂能复就一公求活？一旦忽为其弟司卫少卿毕曰：“吾今日少欲，可供置酒为乐。”于是子孙希及，酒阑，谓毕曰：“我自夺毕不起，故欲与汝曹为别耳。汝曹勿悲泣，听我约束。我见房度平生勤苦，仅能立门户，早不孝子荡妇无余。吾有此子孙，今夕妇汝葬毕，汝即迁入我堂，抚养孤幼，谨察事之。其有志气不伦，交游非类者，皆先抓杀，然后以闻。自是不复更言。”十二月戊申，薨。上闻之悲泣。葬日，幸未央宫，登楼望儿车痛哭。其冢向阴山、铁山、乌德坚山，以旌旗破突厥虚延陀之功。基为将，有谋善断，与人议事从善如流，战胜则归功于下，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，故人思至死，所向克捷。临事选将，必资向其状貌丰厚者遣之，或问其故。基曰：“薄命之人，不足与成功名。”归门拥慕而言，其子长病，基以为仆射，亲为之主粥，封回若其虚病。子曰：“仆妾幸多，何自苦如是？”基曰：“非为无人使令也，故子老，基亦老，虽欲久为子煮粥，岂可得乎？”基常谓人：“我年十二三十，为无赖贼，逢人则杀；十四五为难当贼，有所不窃则杀人；十七八为家贼，临阵乃杀之；二十为大将，用兵以救人死。”即长子镇早卒，镇子敬业袭爵。时长平祭酒，选人亦多。是岁，司列少常伯裴行俭时与员外郎张仁一设长明姓立榜，引权柱之法，又定州县升降，官资高下。其后遂为永志，无能革之者。大略唐之选法，取人以申言书判，祭资良劳而拟官，使疾而仕，观其书判，以事而权，察其申言，以权而著，寻其便利，以著而唱，集众告之。然后类以为甲，先检仆射，乃上门下。己事中读，侍郎省，事中审之，不当者薄下。既审，然后上文，主者受旨奉行，各给以服，谓之告身。兵部无选亦然，客事之法，以计设及侨官赋米，人有隔县位置， 而能释文三篇，谓之宏词；释判三条，谓之拔萃。入等者得不限而受。其黔中、岭南、闽中州县官，不由吏部，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。凡居官以年为考，六品以下四考为满。咸亨元年春正月丁丑，又向刘仁轨请致仕，许之。三月甲戌朔，以汉赦天下，改元。丁丑，改蓬莱宫为含元宫。壬辰，太子少师许敬宗请致仕，许之。敕突厥酋长子弟侍东宫。西台舍人徐其丹上书以为，皇太子当引文学端良之士至左右，岂可使戎狄丑类入室宣榻。又奏齐献公及陛下外祖，虽子孙有犯，岂应上言祖拟。仅周中孝公庙甚修，而齐献公庙毁废，不审陛下何以垂视海内，长孝礼之风，上皆从之。齐丹充荣之地也。夏四月，吐蕃献西域十八州，又与于田袭秋瓷拔换城，献之。罢秋瓷、于田、燕齐、疏勒四镇。辛亥，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罗梭道行军大总管，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、左卫将军郭代峰副之，以讨吐蕃，且援送突遇浑还故地。庚午，上幸九成功。高黎酋长建木岑反，立高藏外孙安顺为主，以左监门大将军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，发兵讨之。安顺杀建木岑，奔新罗。六月壬寅朔，日有食之。秋八月丁巳，车驾还京师。郭代峰先与薛仁贵并列，即征吐蕃，耻居其下。仁贵所言，代峰多为之。军至大飞川，将趋乌海。仁贵曰：“乌海险远，军行甚难，辎重自随，难以驱力，遗留二万人为两栅于大飞岭上，辎重悉至栅内，吾属帅轻锐备道兼行，掩其未备，破之必矣。”仁贵率所部前行，击吐蕃于河口，大破之，斩获甚众。进屯乌海，以伺代峰。代峰不用人鬼策，将辎重徐进。未至乌海，遇吐蕃二十余万，代峰军大败，还走，西弃辎重。人贵退屯大飞川。吐蕃向论亲陵，将兵四十余万救击之，唐兵大败，死伤略尽。仁贵代峰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，与亲陵约合而还。敕大司县岳彦伟及军按其败状，谢送京师，三人皆免死除名。亲陵 陆东赞之子也。与弟赞婆、悉多俞伯论皆有才略。陆东赞卒，亲陵待之。三弟将兵居外，邻国畏之。关中汉饥，九月丁丑，诏以明年正月幸东都。甲申，皇后母鲁国忠烈夫人杨氏卒，敕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，并义宅吊哭。闰月癸卯，皇后以久旱请避位，不许。壬子，加赠司徒、周中孝公武士霍为太尉、太原王，夫人为王妃。甲寅，以左相江克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，以御吐蕃。冬十月乙未，太子右中户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为左宿姬，罢政事。庚寅，赵官名皆复旧。